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时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哎，这是一首很有画面感的音乐作品。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这首歌的旋律很美，它有一种能够引人入胜的感觉，你可以在旋律流淌的过程当中闭上眼睛想象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甚至是大山大河的美。总的来说，它就是歌声可以唤起你的想象力，去想那些无限美好的东西。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要跟你分享到的是一些真正在歌唱一些画或者是画家的一些故事的音乐作品，它是比较具体的。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赵雷《画》。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 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都是因为中国好歌曲那档节目。这是来自于赵雷所演唱的《画》。赵雷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男孩，能在这样一个巨大而喧闹的城市里画出这样一幅既安静又祥和恬淡的画面，难怪让刘欢老师在现场都赞不绝口。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纷扰，而这首歌似乎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极为安静的角落，洗涤心灵。但是画面虽好，正如刘欢老师所说的，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是这首歌的点睛之笔。虽然画面美好，但最终却无法实现，也许只能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梦想吧。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我们读过的课文，看过的动画片《神笔马良》，他的那支神笔好像什么都可以画出来。曾经我想可能会有很多孩子跟我一样，也梦想着自己可以拥有那样的一支神笔。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在成长的道路当中意识到，那支笔从来都不曾存在过。想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2014年《神笔马良》那部动画片的主题曲，张学友所演唱的《童真年代》。 画出我的梦，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画画一只蜜蜂，乘着晚风，它会在日落后继续旅程，小翅膀努力地飞过寒冬，为几种回忆到真英的英雄。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冒险的事情都热爱。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双打开眼界，打开让自己能活在童真的年代。画画出我的梦，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画月亮的面孔，虽然心松，它的光是人间灯一盏灯，黑夜中它照亮多少感动，我抬头能看到星星的笑容。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冒险都热爱。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每一次窗打开眼界打开，让自己能活在童真的年代。 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生命的未来都期待。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关于画的音乐作品，可能是直接唱画的，可能故事里有画，也可能是直接唱画家的。讲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了唐·麦克莱恩所创作并演唱的那首《Vincent》。熟悉这首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是为了纪念著名的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他的第一句歌词就是 Starry Starry Night， 唱的就是梵高最红的作品，叫做《星月夜》。其实在这首歌里面还有唱到很多梵高的其他画作，如果今天不告诉你，或者说不提及，或许你从来都不会刻意的注意，对不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享受着曼妙的旋律的同时，也仔细的听听歌词吧。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这是来自于唐·麦克莱恩所演唱的《Vincent》。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播过这首歌，还介绍过与之相关的一些创作背景，还有梵高的这个生平事迹，包括他的一些画作。据说这首歌在荷兰梵高的博物馆里一直是被循环播放的。然后我就在想象，你在旅行的途中，在那样的一个异国他乡，突然听到如此熟悉的旋律，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是一种小窃喜，好像我跟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还是有一些共同语言和共同认识，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然后我还在想象听着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歌曲，然后在当地看着梵高的那些画作，那是什么样的一种享受的心情呢？当然，或许那种真实的感受只有那些去过荷兰、到过梵高的博物馆那些朋友、听过那些旋律、看过他的画作的人才能够说出来吧。据说1971年唐·麦克莱恩是在看完梵高传之后有了灵感，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算是在所有歌唱梵高的作品当中，我觉得旋律和气质最棒的一支歌。细想想，真的有好多人翻唱过这首歌，我几乎好像都有播过，小野丽莎、王若琳、斯林迪翁、齐豫，还有一时半会儿真的数不过来。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一直都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他的歌词，直到在歌手那档节目当中杜丽莎的翻唱，我才突然惊觉过来应该好好的研究这首歌的歌词，相当精彩。难怪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比其他纪念梵高的作品要精彩许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你分享这首歌的第一段歌词：繁星点点的夜里，画出你调色盘里的灰与蓝，在夏日里出外探访，用你那洞悉我灵魂幽暗处的双眼，山丘上的阴影描绘出树林与水仙花，捕捉微风与冬天的冷冽，用那雪地里亚麻般的色彩。如今我才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当你清醒时你有多么痛苦，你努力地想让他们得到解脱，但是人们却不理会，也不知该怎么做。也许人们将学会倾听。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in the winter chills and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di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y,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now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 for your sanity, how you've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di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the bloody rose, lik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ve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di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这是杜丽莎在歌手那档节目现场所翻唱的文森特，相当精彩的翻唱。梵高从小就是一个极为孤僻的孩子，直到后来他患上了极为严重的自闭症。1885年，他的父亲因为中风去世，他的妹妹安娜就道德绑架，说他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在瞻仰遗容的时候，温森特曾经劝诫过一位哀悼者说，死很难，但活着更难。1888年12月23号，因为失望和自责，他将所有不属于自己的错误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于是他割下了一小块耳朵。只是1890年的夏天，绝望到极点的他开枪自杀。讲到这里，我想推荐你去看《挚爱梵高：星空之谜》这部电影。在他去世了100多年之后，这部电影将一个多世纪的这种议论纷纷算是提炼成了这一部95分钟的动画长片。邮差的儿子阿尔芒拿着一封无法投递的信，造访了温森特去世之前所居住的欧维，这里承载了他人生的最后70天时光。阿尔芒妄图从人们的只言片语当中找到温森特的死因，到底是为情所困，是谋杀悬案，还是精神错乱的？而我却清楚地记得一个极为平凡的数字，早就给了我们答案，309。文森的死后，弟弟提奥的妻子乔安娜整理他的书信，将其编号收藏，其中第309号信是在1883年八月，当时文森特30岁，写给提奥的。这部分前半部分的内容跟往常一样，温森特谈到自己最近画的主题以及对绘画技巧的感悟，而后半部分他笔锋斗转，

夜间北风有所减弱，但仍有3到4级的风力，阵风可达6级左右。白天天气转晴，上午3到4级的北风，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分时间适宜假日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光阴前低唱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主线是有关于画的歌，这可能是一首就直接唱画的歌，也可能是这首歌里有关于画的故事，或者是直接唱画家的音乐作品。好，这个时间如果你听到这些歌曲包括这些故事之后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感想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来听孙俪、邓超《画笔》。 风吹入我的梦，你夜里吹着风，熟悉又陌生，扰乱我灵魂，一眼下一生。 爱是体会牺牲，我愿承受伤痕，只要你相信我的真，爱就能战胜命运的残忍。 我和你是一次日落，余生一场潮汐， 我拥有惊天动地爱一个人的勇气， 我在躲避你， 我在等待你， 心在拥抱你的倔强。 孙俪夫妇共同主演的电影《画壁》的同名主题曲。影片是改编自蒲松龄的《聊斋》，被誉为是《画皮》那部电影的升级版。可是看完之后就觉得它是降级版，我不知道为什么去看。然后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拼命想我当时去看这部电影的理由，一是邓超孙俪夫妇共同主演，我很喜欢这两个人；二，海报好像很美；三，我曾经在看之前有看过一段文字介绍，我觉得也很精彩，说人的一念之差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导演陈嘉上说，一念之差可以在一秒内改变人的一生，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就是这部影片想要传达的概念。而电影《画壁》所讲述的就是关于一群误入仙境的人如何抉择，如何改变自己的故事。是不是文案很美，然后再加上那样的一个画面，但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就想把那个写文案的人揍一顿。后来想一想，在《聊斋》原著里面，这个故事不过才一页纸一千字以内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个书生在兰若寺看到一幅美女图。整个故事的核心最到位最有精华的就是最后的这段话：幻游心生，此言甚是高妙。人有淫心，是生泄境；人有泄心，是生不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然一切幻象，实皆人心所自生，非复其他。大师苦口婆心，欲度愚顽，惜其不能闻言顿悟，真正枉费大师一片苦心啊！如此简单的一个故事框架，要拍成电影，其实真的是难为了导演和编剧。但是在豆瓣上的评分只有4分，可想而知我是如何度过那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对，你没有听错，这个故事也发生在兰若寺。所以在这时间我想跟你来听《倩女幽魂》。 人生路美梦前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路随人往往。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劳累崎岖，崎岖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这是来自于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倩女幽魂》。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听了哥哥太多的歌，然后就有人问我：“哎，《倩女幽魂》跟画作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倩女幽魂》当中也有画呀。你还记得小青的画像吗？对，他俩一起在那幅画上还提了一首诗：“十里平湖霜满天，寸寸青丝愁华年。对月行单望湘湖，只羡鸳鸯不羡仙。”多美，在电影当中这两个人定情的一首诗吧。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娃娃所演唱的《黎明不要来》。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 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您一起来分享跟画有关的一些音乐作品，这些可能是直接唱画的歌，也可能是歌里有关于画的故事的一些音乐作品，当然或者是直接唱画家的歌。这是来自于小美所演唱的《我爱夏卡尔》。 仰望星空，让我想起沙冈。恋爱的人总是浮在城市半空中，视若无睹的忘情忘我，紧紧眷恋着。连空气都在温柔歌颂。我看爱情，爱情看我。 小美所演唱的《我爱夏卡尔》收录在姚谦2005年帮其制作的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里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画家夏卡尔。你注意一下这张专辑的封面，使用了很多夏卡尔画作里面的一些元素，可以推断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的创作灵感大部分都来自于夏卡尔的一些画作。听到这首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仰望星空让我想起了夏卡尔，恋爱的人总是浮在城市半空中，视若无睹的忘情忘我，紧紧眷恋着，连公鸡都在温柔歌颂。词作是姚谦， 姚谦是夏卡尔的粉丝，号称他直到有夏卡尔作品的城市旅行。而今天我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想起了很久之前我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还说过，姚谦在很多年前在旅行的途中就看中了夏卡尔的一幅画，当时这幅画的价格就已经很高了，他买不起，于是他回到家之后就开始拼命的工作，等到那一天他把当时的这个价格的钱就攒够了之后，想回头去买这幅画的时候，他发现这幅画已经涨价了，而且是天价，所以这件事情他只能作罢，只能说是遗憾。于是在后来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加入了这样的元素，算是疗愈滋味吧。夏卡尔他是现代绘画史上的一个伟人，他游离于印象派、立体派、抽象主义等一切流派的这种牧歌作者，他早期的很多作品都展现了一些有关于战争的题材，但是呢色彩却极为丰富，你可以在他的那些画作当中看到红色的牛、彩色的士兵，所以你可以看到夏卡尔画的题材虽然沉重，但是他的手法却相当的拥有童真，就像是一个孩子用稚嫩的笔画在自己的本子上写我恨战争。其实夏卡尔的主要作品并不是对战争的这种抗争，而是他与贝拉的爱情。夏卡尔用他毕生的回忆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和自己的爱人手牵手一起去散步，然后伏在空中去接吻，和爱人一起给孩子洗澡。 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No matter what they do, No matter what they teach you,What you believe is true, And I will keep you safe and stro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No matter where it's barren, My dream is being born. 1999年英国所拍摄的爱情电影《诺丁山》的主题曲 No Matter What。 我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夏卡尔这个名字都是因为这部电影。 我记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女主角在男主角家里面就发现了夏卡尔的一幅复制品《新娘》，然后就有了以下极为经典的对话。女生问：“你喜欢夏卡尔？”“对啊。”“感觉爱情就该像那样，漂浮在湛蓝的天空，还有山羊拉小提琴，没有山羊拉小提琴就不算是幸福了。”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每每想起这个桥段，就会想起另外一句带一点点鸡汤味的话：如果你不再相信爱情了，那就去看看夏卡尔吧。节目最后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小柯所演唱的《油画里的情人节》。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蓝色的门，粉色窗台，云正在散开，你正发呆，站在门外，背后是一片海。轻轻的红，轻轻的白，正在谈情说爱，一朵在开，一朵在爱，没有谁去恋爱。爱情红着他的脸，黄昏才出现，栽满云朵的花园，有一个你，一个我，在里面。